生又是什么呢？而且盲目放生还会传染疾病，造成生态灾难。 这么严重啊？ 当然了，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否则就是违法。 啊，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 只有那些曾经在大海里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才能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正在播出，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 送你侯爵，假如我能第一个跑到杜伊勒里宫，我的前程就有保障了，因为我这次替皇上所做的一切他是不能忘记的。 好吧，既然如此，那你就去准备吧，我自会叫萨尔维尔给你写你所要的那封信的。 最好赶快写，再过一刻钟我必须上路。 你叫马车在门口停一停。 哦，对了，请您带我向侯爵夫人和莉妮小姐道一下歉吧，我在今天这样的时候离开他们的确是非常抱歉的。 哈，他们都要到我这里来的，这些话你自己向他们说好了。 哦，多谢多谢，您忙着写信吧。 侯爵拉了拉铃，一个仆人应声而至， 通知萨尔维尔伯爵，我在这儿等他。 现在？ 好了，去吧。 好，我马上就回来。 维尔夫匆匆地走出侯爵府，但他又想到，假如旁人看到代理检察官走路这样慌张，准会使全城都骚动起来，所以他又恢复他正常的步伐，官派十足地走着。在他的家门口，他看见有一个人站在阴影里，看来像是在等候着他。那是梅西蒂斯。他因为听不到他爱人的消息，所以亲自来探听他被捕的原因来了。当威尔夫走过去的时候，他也迎上前来，站在威尔夫的前面。登蒂斯曾经跟他说到过他的新娘，所以威尔夫立刻认出了他。梅西蒂斯的美丽和高贵的仪态使威尔夫吃了一惊。当他问到他爱人的情形的时候，威尔夫觉得倒像他是法官，而自己是被告。你所说的那个青年是一个大罪人，威尔夫急忙说。 我没有办法帮他的忙，小姐。 梅西蒂斯再也忍不住他的眼泪。当威尔夫迈开大步要走过去的时候，梅西蒂斯又问， 请告诉我他在什么地方，也可以让我知道他究竟是活着还是死了。 我不知道，他已经不在我手里了，威尔夫回答。 威尔夫急于想把这次见面结束，所以他推开了梅西蒂斯，把门重重地关上，像是要把他的痛苦关在外面似的。但内心的痛苦是不能这样被驱逐的，像维吉尔所说的命运之剑一样，受伤的人得永远带着他。他走进去，关上了门。一走到他的客厅，他的精力就支持不住了。他像呜咽似的，嘘出了一声叹息，倒入了一张椅子里。 然后在那颗有病的心底里产生了一个致命的创伤的第一个病菌，那个由于他的野心而被他牺牲的人，那个带他父亲受过的无辜的牺牲者，他在他的面前出现了，脸色苍白，带着威胁的神气，一只手携了他的未婚妻，他的脸也像他一样苍白，他们给他带来了内疚，不是古人所说的那种猛烈可怕的内疚，而是一种缓慢的折磨人的，到死都是与日俱增的痛苦。他犹豫了一会儿，他常常主张判处犯人以极刑，靠了他那不可抗拒的雄辩把他们判了罪，可是他的眉头从来没有蒙上过最轻微的忏悔的阴影，因为那些人是有罪的，至少他相信是如此。但现在这件事却完全不同，他给一个清白无辜的人判了无期徒刑，一个站在幸福之门前面的清白无辜的人，在这一次他不是法官，而是刽子手。他以前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但现在当他这样回想的时候，这种感觉涌上了他的心头，使他怀着茫然的恐惧，犹如是一个受伤的人，当一只手指接近他的伤口的时候，会本能地颤抖起来，是同样的道理。只有当那创伤弥合以后，这种恐惧才会消失。但威尔夫的伤口是绝不会弥合的，假如一旦弥合，只会再爆发出一个更痛苦的创口来。在这个时候，假如他的耳边响起莉妮甜蜜的声音，请他从宽办理，或那美貌的梅西迪斯进来对他说， 看在上帝的面上，我求您把我的未婚夫放还给我。 那他就会不顾一切，用他那冰冷而颤抖的手签署释放令的。但是，没有声音来打破房间里的沉寂。只有威尔夫的仆人推开门进来，告诉他，长途旅行的马车已经准备好了。威尔夫站起身来，或更正确地说，像是一个已经战胜了一次内心斗争的人那样，从椅子上一跃而起，匆匆地打开他写字台的一个抽屉，把里面所有的金子都倒进了他的口袋，然后用手摸了摸头，一动也不动地站了一会儿。此时他觉得仆人已经把他的大肠披到了他的肩上，就跃进了马车，命令车夫赶快到大高路路侯爵府去。不幸的登蒂斯的命运就被这样决定了。正如侯爵所说的，维尔夫发现侯爵夫人和莉妮都在书房里。他看见莉妮的时候，最初吃了一惊，因为在他的想象中，他又要替邓迪斯来求情了。唉，实际上，他只在想着维尔夫的离开。他爱维尔夫，而维尔夫却在将要成为她丈夫的这一刻离她而去了。威尔夫不知道她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所以李尼非但不为登蒂斯求情，反而恨起这个人来，因为为了他的罪，他和他的爱人才这样分离。那么梅西迪斯又怎么样了呢？他在路奇路的拐角上遇到了弗南，他回到了加泰兰村，绝望地倒在了床上。弗南跪在他的旁边，拿起他的手吻了个遍，但梅西迪斯并没有觉得。那一夜，梅西迪斯就是这样过去的。灯里的油燃尽了，但他并没有觉得黑暗，而当白天又回来的时候，他也没有觉得白天的光明。悲哀已使他盲目于一切，他只能看到一样东西，那就是爱德蒙·邓蒂斯。 呀，你在这儿？ 他终于说，我从昨天起就没有离开过你。夫南懊丧地回答，莫莱尔先生并没有放弃奋斗，他打听到邓蒂斯已被押入牢里，就去找他所认识的一切朋友和城里有势力的人，但城里的消息早已传开，说邓蒂斯因为是做拿破仑党的专使而被捕的，而当时即使最热情的人也认为要想使拿破仑复位是狂妄之举，因此他所得到的只是拒绝，只能失望地回家。卡德罗斯也感到身心不安，但他没有想办法援助邓迪斯，只是带了两瓶酒，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想用酒来忘掉他的回忆。但他却没有成功，他醉得无法再去多取一点酒，但却不能忘掉过去的种种。只有邓格拉斯丝毫没有感到烦恼或者不安，他甚至还很高兴，他已弄掉了一个敌人，并保全了他在埃及王号上的地位。邓格拉斯是一位只替自己打算的人，这种人生下来就已在耳朵边上加了支蘸水笔，心里藏着一瓶墨水，一切在他看来都只是加减乘除而已。他估计一个人的生命还不及一个数字那样宝贵，因为数字能使总数有所增加，而生命却只会渐渐减少。威尔福在接过萨尔维尔先生的信以后，就拥抱了一下李尼，吻了吻侯爵夫人的手，和侯爵握手告别，启程到巴黎去了。邓蒂斯的老父亲奄奄一息地被悲哀和焦急煎熬着。我们暂且不提威尔夫如何星夜兼程地赶往巴黎，越过两三座宫殿，进入杜伊勒里宫的小书房。且说杜伊勒里宫这间有拱形的窗门的小书房是非常闻名的，因为拿破仑和路易十八都喜欢在这儿办公，而今天的路易菲利普也是如此。在这间书房里，国王路易十八正坐在一张胡桃木的桌子前面，这张桌子还是他从赫德威尔带来的，他特别喜欢它。这原不算稀奇，因为大人物大多都有些癖好，而这就是他的癖好之一。他现在正在漫不经心地听一个年约51、52岁、头发灰白、仪表高贵、风度极其高雅的人讲话，而他自己则在一卷 格里夫斯版的赫拉斯诗集上做注解。皇上那种聪慧博学的见解大多是从这本书上得来的。哈，您说，先生。国王说， 哦，我非常不安，陛下。 呵呵，真的吗？难道您做了一个梦，梦见七只肥牛和七只瘦牛了吗？ 哦，不，陛下，因为那个梦只是预示着我们将有七年丰收和七年饥荒，而又像陛下这样一位明察万里的国王的治理，荒年倒并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哦，那么您还怕什么别的灾祸呢，我亲爱的布拉卡斯？ 陛下，我有种种理由相信南方正在酝酿着一次大风暴。 哦，亲爱的公爵，路易十八回答，我想您一定是听错了消息了，我所知道的正好相反，我确实知道那个方向的天气非常的好。嗯，像路易十八这样的人物，他也喜欢开一个愉快的玩笑。 陛下，布拉卡斯公爵又说，就算只是为了使一个忠心的臣仆安心，陛下可否派几个可靠的大员去视察朗格多克、普罗旺斯和托菲内，把这三个省的民情给您带回来一个可靠的报告来。 我们低声唱歌，国王回答，依旧在他的赫拉斯诗集上做注解。 陛下， 朝臣回答，并笑了几声，表示他似乎也懂得所引证的话。 陛下完全可以信赖法兰西人民的忠心，但我所担心的某种亡命企图也不见得会错呀。 谁有亡命的企图？ 伯纳巴，或至少是他的党。 我亲爱的布拉卡斯，国王说，您有这样的情况，使我不能工作了。 而您，陛下，您这样泰然无事，叫我不能安眠。 哦，等一等，我亲爱的先生，且等一会儿，因为我在当牧童跟着走的时候，这一手上得了一条非常有趣的注解。哈，再等一会儿，我写好了以后就听您讲。谈话暂时中断了一会儿，这时路易十八用细楷在他的赫拉斯诗集旁边的空白上写下了一个注解，然后他带着一种自满的神色望着公爵，好像说他已经有了一个独创的见解，而对方只能复述他人的见解似的。他说，哈哈，说吧，我亲爱的公爵，说下去吧，我听着。 陛下，布拉卡斯说，他很想把维尔福的功劳占为己有。陛下，我不得不告诉您，使我如此不安的并不仅仅只是谣言，我手下有一个很有智谋的人，极值得我信任，是我派他去监视南方的动静的。 公爵在说这些话的时候态度有些迟疑。 啊，他刚才急急忙忙地赶来告诉我一个威胁到陛下安全的大危机，所以我才急忙来见陛下的。 最大的危机是半愚半智。路易十八依旧在写他的注解。 陛下是不想叫我把这件事说下去吗？ 好，没有这个意思，亲爱的公爵，但您且伸手找一找。 找什么？随便你找，在你左边。 这儿吗？ 陛下，我告诉您，在您左边，您却往右边找。我是说，在我的左边。 哦，对了，就在那儿。 您可以找到警务部长昨天的报告。 哦， 登格里阁下本人来了。在侍从官报名以后，登德里先生走了进来。 进来。 路易十八微微一笑说，进来，男爵，把你所知道的一切都告诉公爵，关于波拿巴阁下最近的消息。 哈，对了，什么都不必隐晦，不论他有多严重，厄尔巴岛是不是一座火山，那儿会不会爆发出火焰和可怕的战争来。 战争，恐怖的战争。登德里把双手背在身后，非常庄重地靠在一张椅子的背上说，陛下，有没有检阅昨天的报告？ 世界上无所谓幸福，也无所谓不幸，只有一种境况与另一种境况相比较，只有那些曾经在大海里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才能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尽情地享受生命的快乐吧，永远记住，在上帝揭开人类未来的图景前，人类的智慧就包含在两个词中，等待和希望。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半点过后继续播出。

Take your vengeance. But know the blood you spill is no blood that will never run through your veins. 邓德里把双手背在身后，非常庄重地靠在一张椅子的背上说，陛下，有没有检阅昨天的报告呢？ 哈，看过了看过了，你把内容讲给公爵听吧，他找不到那份报告了，尤其是关于逆贼在他小岛上所作所为的一切，要讲得详细一点。 阁下，男爵对公爵说，陛下所有的臣仆在听到我们从厄尔巴岛得到的最新消息都应该感到欣慰，伯纳巴。邓德里说到这里望了望路易十八，路易十八正在写一条笔记，甚至连头都没有抬起来。伯纳巴，男爵继续说，快要闷死了，整天在龙江港看着矿夫们工作， 哦，而且以搔痒取乐。 国王加上了一句。搔痒？公爵问，陛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一点不错，我亲爱的公爵，您忘记了这位伟人，这位英雄，这位半仙得了一种使他痒得要死的皮肤病顽癣吗？而且，公爵阁下，警务部长又说，我们几乎可以确定地说，在一个极短的时间之内，逆贼就要发疯了。发疯？某种程度的发疯。他的头脑已经很衰弱了，有时他痛哭，有时他狂笑。有时他接连几个小时在海滩边上拿石片来砍水，当那石片在水面上连跳五六下的时候，他就高兴的好像又打了一次马伦格或奥斯特里茨之役一样。您必须得承认，这些无可争辩的事实都是脑力衰弱的象征，或是智慧的象征，男爵阁下，或许是智慧的象征。路易十八笑着说，古代最伟大的舰长们也都是在大海上砍石片取乐的。不信的话，可以看看普罗塔克著的史蒂奥阿菲利加努传。布拉卡斯公爵对国王和部长这种盲目的泰然态度深深地考虑了一番，可恨维尔夫不肯泄露全部秘密，深恐他抢去了他的全部功劳，但所吐露的一点口风却又使他极大的不安。 维登德利，路易十八说， 布拉卡斯还不相信，再讲一点逆贼的转变给他听听。警务部长鞠了一躬， 逆贼的转变？ 公爵喃喃地说，眼睛只是望着那像维吉尔诗里的牧童那样一唱一答的国王和邓德里。 逆贼转变了？ 一点不错，我亲爱的公爵。 转变得怎么样？ 变得循规蹈矩了。男爵，你说给他听听。 啊，是这样的，公爵阁下。 部长带着世界上最庄重的神气说，拿破仑最近做了一次考察，他的两三个旧臣表示想重回法国，他斥退了他们，并训诫他们要服从他们的好国王。这些都是他亲口所说的话，公爵阁下，那倒是我可以确定的。 喂，布拉卡斯，你觉得这件事如何呀？ 国王得意地问，停顿了一会儿他的注解工作。 我说陛下，如果不是警务部长阁下受骗，就是我受骗，但警务部长是不可能受骗的，因为他是陛下安全和荣誉的保障，所以大概错的是我。可是陛下，假如我可以进一谏言的话，陛下不妨问一问我跟您提起的那个人，而且我要求陛下赐给他这种光荣。 我非常愿意，公爵，只要您赞成，您高兴让我接见谁我就接见谁，只要他手里不拿枪。部长阁下，你有没有比这更近的报告呢？嗯，这是2月20日的，而我们现在已经到了3月3日了。 没有，陛下，但我时时刻刻的在等待着，说不定今天早晨我离开办公室的这一段时间内，新的报告就到了。 那么，去走一次吧。假如那儿没有，路易十八又说， 啊，造一个好了，经常不是那样做的吗？啊？ 啊，陛下，部长回答， 我们用不着来捏造报告，每天我们的办公桌上都堆满了最详细确实的告密书，这些都是被革职的人员送来的，他们现在虽尚未复职，但却很乐于回来给陛下效劳。他们信任命运，希望某种意外的大事能使他们的期望变成现实。 好吧，先生，去吧，去吧。 哦，别忘了，我在等着你。 我只要来去的时间就够了，陛下。我在10分钟内就可以回来。 而我，陛下，布拉卡斯公爵说，我去找一找我的报信人。 哦，等一下，先生，等一下。 路易十八说， 真的，布拉卡斯，我必须把您这种雄赳赳气昂昂的样子改变一下。 我给你猜一个谜，有一只展开双翅的老鹰，它的脚爪抓住了一只牺牲品，这只牺牲品想逃，但是逃不了了，它的名字就叫做固执。 陛下，我知道了， 布拉卡斯公爵说，不耐烦地咬着他的指甲，我想和您商讨商讨这句话，气喘吁吁逃跑的倔家伙，您知道，这是指一只逃避狼的母鹿。您不是一个狩猎行家和猎狼官吗？好，那么您觉得那只气喘吁吁的倔家伙如何呢？ 妙极了，陛下。但我那个报信人，可也像您所说的那只母鹿一样。因为他只花了3天多一点的时间就跑了660法里呢， 那一定是极疲倦而且极焦急了，我亲爱的公爵。而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快报了，要不了3-4个钟头就可以送到，连气都不必喘一喘。 哎呀，陛下，您对这个可怜的青年真是赐恩太少了，他从那么远的地方跑来，抱着那么大的热忱来给陛下提供有用的情报，他是萨尔维尔先生介绍给我的，就只看在萨尔维尔的面上，我也得请求陛下赐恩接见他。 萨尔维尔先生，是我弟弟的侍从长吗？ 是的，陛下，他在马赛，是从那儿写信给我的。 是他告诉您这个造反的消息吗？ 不，他很卖力地介绍了维尔福先生，要求我带他来见陛下您的。维尔福先生， 国王喊道，那个报信人的名字是叫维尔福吗？ 是的，陛下。他是从马赛赶来的吗？ 亲自来的。为什么不早提起他的名字呢？国王回答，显出了有点不安的神色。 陛下，我以为陛下是不会知道他的名字的。 啊，不不，布拉卡斯，你要知道，这个人见识很高强，而且很有野心。 哦，真的。 你知道他的父亲叫什么名字吗？ 他的父亲？ 是的，是诺提埃。 啊，是那个吉伦特党党徒诺提埃吗？那个坐上议员的诺提埃吗？ 对，就是他。 而陛下却用了这样一个人的儿子。 布拉卡斯，我的朋友，你知道的太有限了。我告诉过您，威尔夫是很有野心的，只要自己能够成功，他什么都可以牺牲，甚至牺牲他的父亲。 那么陛下，我可以带他来吗？ 马上带他来，公爵。 他在哪儿？等在下面，在我的马车里。 立刻去叫他。 遵命。 公爵以一个青年人的速度离开了国王，他那尽忠王室的赤诚使他又年轻了。 房间里只剩下了路易十八，他把眼睛转到那半开着的赫拉斯诗集上，嘴里喃喃地念叨，一个正直而坚定的人。布拉卡斯公爵以他下楼时的同样速度回来了，但一到候见厅里，他不得不停下来等待通报。威尔夫穿的不是朝服，再加上那种风尘仆仆的外貌，很引起司仪大臣布里奇的怀疑。他对于这个青年竟敢穿着这样的服装来觐谒国王，不禁大表惊奇。但公爵终于用奉圣命三个字消除了一切困难，所以不管这位司仪大臣的意见如何，不管他如何尊重他的戒律，威尔夫还是被通报了。国王还是坐在公爵离开他时的那个老地方，门一开，维尔夫发觉他正面对着国王。那青年法官的第一个动作便是止步。进来，维尔夫先生，国王说。进来。维尔夫深深地鞠了一躬，向前走了几步，等候国王问他。维尔夫先生，布拉卡斯公爵告诉我说，你有很重要的消息要报告，是吗？ 陛下，公爵说的不错，我相信陛下一定会认识它的重要性的。 在没有报告以前，你首先告诉我，先生，据你看，这件事有没有像他们所希望我相信的那样严重？ 陛下，这件事的确紧急，但是我希望，由于我来得迅速，事情还不至于无法挽救。 哈，那你尽量说吧，先生。他开始被布拉卡斯脸上的神色和威尔夫激动的语气所打动了。说吧，先生，从头讲起，我喜欢一切都有条理。 陛下， 威尔夫说，我向陛下贡献一个可靠的报告，但假如由于我的焦急以致有些地方语无伦次，还求陛下恕罪。 讲完了这一段谨慎而微妙的引言以后，威尔夫向国王一瞥，看到他那尊严的听者的脸上的确露着慈祥之色，就继续说， 陛下，我尽可能地赶到巴黎来，是向陛下报告一件我在执行任务时所发现的事情。这不像每天在下层阶级或军队里发生的那种无足轻重的频繁的暴乱，而确实可算是一次造反，是一次甚至要威胁到陛下宝座的暴动。 陛下，逆贼武装了三条船，他定下了某种计划，那种计划既狂妄也可怕，在现在这个时候他已经离开了厄尔巴了，到哪儿了呢？我不知道，但一定想在一个地方登陆，不是在那不勒斯，便是在托斯卡纳沿岸，或竟在法国海岸也说不定呢。陛下大概很明白，厄尔巴岛之主与意大利和法国是保持着关系的。 我知道，阁下， 国王说，他比以前激动得多了。最近我们还接到情报，知道拿破仑党分子在圣杰克斯街开会，企图死灰复燃。但请你说下去吧，你怎么获得这些详细的消息的呢？嗯， 啊，陛下，这是我从一个马赛人身上审问出来的。这个人我已经注意了相当的时候了，是在我离开的那一天把他抓起来的。这个人是一个天性喜欢兴风作浪的水手，我一想就怀疑他是一个拿破仑党。他最近秘密到厄尔巴岛去了一次，在那儿见到了大元帅，大元帅叫他带一个口令，命令给巴黎的一个拿破仑党。至于巴黎这个拿破仑党叫什么名字，我盘问不出来，但是命令的内容我倒探听到了，是要鼓舞人心，准备复位。陛下，那个人是这样说的，说不久就要卷土重来了。 嗯，这个人在哪儿？ 在监牢里。 你似乎觉得这件事很严重。 严重极了，陛下。这件事发生的时候，正巧我家里在请客，正巧是我订婚的那一天，我大吃一惊，就离开了我的未婚妻和朋友，把一切都搁下了，以便赶快来投到陛下的脚下，来诉说我的恐惧，并略表我的忠心。 哦，对了，你是和圣米兰小姐订婚的吗？嗯， 啊，是的，是陛下一个最忠心的臣仆的女儿。 对的，对的。但是，让我们来谈谈这次作乱吧，威尔夫先生。 陛下，恐怕这不仅仅是一次作乱，我怕这是一次造反呢。 在这个时代造反，想想倒非常容易，但想成功却要难得多了。因为我们祖先的王位恢复的还不久，我们对于过去、现在和未来都看得清清楚楚。过去十个月来，我的各部大臣对地中海沿岸已倍加予以警戒，虽然那儿本来已经防守得很严密，但如果波拿巴在那不勒斯登陆，那么在他到达皮昂比诺之前，全体联军都可以动员了。假如他在托斯卡纳登陆，他就到了一块对他不友好的领土；假如他在法国登陆，他只能带一点点人马，像他这样 被人民所深恶痛绝的人，其结果是很容易预言的。勇敢一点，先生，但同时也请相信我们王室的感谢。 哎呀，邓德利阁下来了， 布拉卡斯喊道。这时警务部长已在门口出现了，他脸色苍白，全身颤抖，好像就要昏过去似的。威尔夫准备隐退，但布拉卡斯公爵握住了他的手，留住了他。 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编辑海燕、北威，录音师张笑音。午夜拍案惊奇，欢迎您明晚继续收听，请继续欣赏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寻 比漫天烟火还耀眼。满满被你想摘在这里面。